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刘新建挥舞着刀喊着，让侯亮平把法警先都赶出去。侯亮平注意到办公桌紧靠着窗口，而玻璃窗敞开着。正如刘新建所说的，这位董事长兼总裁只要一头栽下28楼，一切就都结束了。他要想稳住他，就得做出让步。于是硬着头皮命令法警：你们出去，我要和刘总单独聊一聊。法警们遵命退到门外，屋子里只剩下了侯亮平。刘新建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也把水果刀扔到了地上。侯亮平松了一口气，暗自盘算着找机会扑上前去，一把抱住这位前侦察兵。但是刘新建好像看透了这位侦察员的心思，及时而且敏捷地把自己的一只腿跨到了窗外，骑坐在窗台上。那好吧，谈吧。前侦察兵刘新建神情变得轻松起来，现侦察员侯亮平却又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更让侯亮平想不到的是，有人正盼望刘新建跳下去。假如侯亮平具有全方位透视的特异功能，那么他的目光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山北路，就会发现对面海天国际大厦有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对着油气大楼的窗口看着。当望远镜镜头里显现出骑坐在窗户上的刘新建和他悬在窗外的大腿时，那个人一脸兴奋地用手机汇报着：他把一条腿跨出来了。手机里的回应同样兴奋：好，他如果能跳下去就太好了。侯亮平劝刘新建不要跳：刘总，我知道你不怕死，在部队当侦察兵时还从大火里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立过一次三等功，但是今天你如果是拒捕自杀，那脸就丢大了，恐怕没脸见你地下的长辈吧。刘新建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侯亮平，你对我有些了解吗？侯亮平说：办你的案子对你不了解我就失职了。知道我为什么亲自过来吗？就是担心出意外，可还是出了这种意外。刘新建冷笑着说：侯局长，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侯亮平承认了：有可能，所以咱们得好好谈谈，深入了解一下。刘总，你看咱们能不能像个战士或者像个绅士那样谈话，把你那条腿从窗外收回来。刘新建有些不好意思，却还是嘴硬地说：可我这样才舒服。侯亮平摇着头说：但是不雅观，真的，我知道你是要面子的人，讲尊严，现在这形象被执法记录仪录下来了，你以后看了一定会后悔。刘新建迟疑了一下， 终于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了回来。侯亮平按捺着内心的喜悦，表面平静地在屋里踱步。危险还没完全解除，刘新建还是紧张，高高地站在办公桌上，做出随时朝窗外一跃的姿态。侯亮平装着不在意地说：刘总啊，我知道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你爷爷是打鬼子牺牲的，没错吧？刘新建瞪大了眼睛：没错，我爷爷是三八式干部，前年省电视台有个电视剧，说的就是我爷爷的事儿。侯亮平说：还有你姥姥呢，她当年是荆州民族资本家大小姐，生长在金窝银窝里，却视金钱如粪土，是吧？刘新建说：这你也知道，一点也不错。老人家经常把家里的金条元宝偷出来，把账上的钱转出来，交给荆州地下党做经费。侯亮平说：最困难的时候，组织经费都是你姥姥提供的嘛。你今天跳下去，看九泉之下，你姥姥怎么骂你。说着，侯亮平招了招手：下来谈好吗？你站得那么高，我晕。刘新建跳下了写字台，在大班椅上坐下，气氛得到了缓和。侯亮平一声叹息，很是动感情地说：刘总，你家前两代人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你刘新建也是共产党员，对比一下，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比前辈们究竟差了些什么？是不是差了信仰，丧失了信仰啊？刘新建表示自己从来没丧失过信仰，说是甚至能把共产党宣言背下来。说完，张口就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侯亮平看着刘新建，默默地听着他的背诵，心想：这刘新建又是一朵奇葩呀。共产党宣言背诵得那么流畅，办公室的书橱里也摆满了马列经典著作。抬眼望去，一排排精装本犹如闪光的长城。据说这位老总现在看红色经典电影还会流泪，尤其喜欢《列宁在十月》。刘新建对革命、对革命导师们的理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好，这不像是假的。想想也是，这位前侦察兵在部队得到过良好的训练，给赵立春当大秘又下过一番功夫。他的同事评价他记忆力非同寻常，惊人的好，别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都能大段背诵。刘新建却不再背了，突然停顿下来，发出了感慨：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伟大导师说得多好啊。这时，早在外面等待机会的法警们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扭住刘新建，给他戴上了手铐。侯亮平一颗心这才落定。刘总啊，你现在还是无产者吗？你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将是整个人生啊。走吧，你今天也真是折腾够了。出门前， 侯亮平顺手关上那扇一直让他提心吊胆的窗子。对面大楼一直窥视动静的监视者，自从刘新建收回跨在窗外的那条腿，就陷入了困惑。哎，腿哪儿去了？监视者移动望远镜镜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反复搜寻。整栋大楼有那么多窗户，太阳射在玻璃上的反光令他眼花缭乱。这里那里，忽而有腿，忽而没腿，搞得他很辛苦。直到刘新建办公室的窗户关闭了，监视者才明白，那边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好戏看不成了。监视者失望地放下望远镜，嘴里开始骂娘。这时，遥控的手机里传来了那个权威的声音：“啊，怎么了？”监视者赶紧汇报：“腿不见了，这个软蛋，他到底没跳下去呀？”刘新建被拘的当天下午，祁同伟的电话就过来了。要请侯亮平到山水度假村吃晚饭。这很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当侯亮平说正在审案子去不了的时候，祁同伟挑明了说：“不就是提审油气集团的刘新建吗？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为这事儿来了，想见见你，估计是老书记的意思。”侯亮平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串念头，反应真快呀，而且这么直截了当，有戏了。但却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来捞人呐，这饭我还能去吃吗？”祁同伟说：“有什么不能吃？有我陪你，你怕什么？”侯亮平故意明说：“刘新建的事很麻烦，人拘了，案子也立了。”祁同伟轻描淡写地说：“人拘了可以放，案子立了可以撤吗？”侯亮平叹着气说：“哎，老学长，哪儿这么简单呢？我可不是你，我调来才几个月，敢乱来呀？这饭还是别吃了吧。”祁同伟不依不饶地说：“那就过来唱唱歌吧，人家阿庆嫂想问你姓蒋还是姓汪呢。”合上了手机，侯亮平的心中一阵窃喜，这正是他期待的效果。利剑行动引得大鬼伸出头来了，这回不但是网上的黑蜘蛛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赵公子，带着他前省委书记父亲的旨意过来捞人了。而身为公安厅长的祁同伟竟然不顾死活地亲自安排，这是什么分量？岂能不去探个究竟呢？看来拘捕刘新建十有八九是击中了对手的致命死穴。侯亮平来到检察长办公室，郑重地向季昌明做了紧急汇报。季昌明也很吃惊，竟然这么快就惊动了赵立春。身为公安厅厅长的祁同伟竟然敢公开捞人，这是要摊牌的节奏啊。因此季昌明判断是鸿门宴，劝侯亮平最好别去。侯亮平觉得有鸿门宴才有机会看看项庄舞剑，就更应该去了。季昌明踱步思索着，眼睛根本不看侯亮平。但风险很大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一步步逼近了真相。陈海的车祸不再扑朔迷离， 刘庆柱的旅游死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基本上看清了对手，也知道了对手有多么危险。他们黑白通吃，心狠手辣。侯亮平就也说出了心里话，其中最危险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那位老学长祁同伟。季昌明凝视着侯亮平说，你能想到就好，祁同伟是公安厅长，他要是在鸿门宴上做了项庄，这场现代舞剑就会要了你的命。陈海已经吃了大亏了，我可不愿意你再冒这个险。侯亮平说道，情况不一样，我可不是陈海，我是孙猴子。其实陈海一出事，侯亮平的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祁同伟。祁同伟是于连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名誉、地位、权力、财富，同样也会不顾一切，所以他早就防着这位学长了。这时季昌明也交了底，说是他对祁同伟的怀疑也有些日子了，始于丁义珍的意外逃跑。他从来没怀疑过李达康，李达康没有公安和政法工作经历，不可能安排这么一场紧迫而又周密的逃亡。侯亮平笑着说，既然我们想法一致，这鸿门宴更得去了，这么好的侦查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就算冒点险也值得。最终季昌明同意了，让侯亮平带上录音设备全程录音，坐实证据，谨防以后被诬陷。当晚来接侯亮平的还是高小琴。高小琴开着轿车出了城区，在郊外的路上一路疾驰。月黑风高，路边的引水河和起伏的马石山都被阴影笼罩着。侯亮平有些遗憾，他喜欢山水度假村一带的风景，特别喜欢听引水河潺潺流淌的声音，但是那晚没听见。潺潺水声或许被一路上的汽车声给掩盖住了。他们上路时恰巧是下班高峰，进城出城的车很多。在路上，侯亮平故意问高小琴，老书记赵立春的公子当真是为油气集团的那个刘新建来的吗？和祁同伟一样，高小琴也不避讳，说是刘新建做了老书记8年秘书，出了事儿，人家能不关心吗？刘新建既然抓了，也不能勉强反贪局撤案放人，只希望就事论事，牵扯面别太广。侯亮平意味深长地说，刘新建的事可不小啊，好像还有人劝他出国躲避，和丁义珍一起到非洲办公司开金矿。我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劝刘新建呢？他什么目的呀？高小琴瞅了侯亮平一眼说，侯局长，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是赵公子。说完，高小琴又以开玩笑的口吻反问着，侯局长，是不是又闻到了猎物的气息呀？侯亮平点点头说，是，反贪局局长嘛，职责所在，本能反应。高小琴的头一歪，凑近了侯亮平，送过来一股香气。你觉得接近我们的核心秘密了？ 侯亮平很坦诚地说， 没错，山水集团山高水深嘛。 高小琴笑了，是吗？你这次不会判断失误吧？侯亮平笑着不说话。 这时他们的车进了度假村的度假别墅区，车在一号楼前停了下来。 侯亮平下车之后立即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从来都是在综合楼搞宴会，那里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今天怎么改到这儿了呢？ 一号楼是一幢法式别墅，树木掩映，四下幽静，背后山坡缓缓上升，右边是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周围零星有几幢别墅。 侯亮平注意到对面的英式别墅比一号楼高出一层，屋顶尖尖的，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侯亮平暗中把这些环境细节都记在了心里。果然有些不对劲儿。下了车踏上大理石台阶，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时，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 高总，侯局，对不起，厅长交代，今天是私人聚会，他和北京赵总不希望被人打搅，请你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由我临时保管，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理解。